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仍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听一，欢迎听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听一。 没错，如果大家想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这个搜索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啊，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还可以跟我们留言，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的。 尤其是啊，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想说的话，因为今天聊的呢是属于啊70、80、90很多人共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的一个话题。 好，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情深深雨蒙蒙，聊聊琼瑶的那些电视剧。 没错， 我相信就是不管是天一啊，还是小磊，还是我，都会看过琼瑶的这个电视剧。对， 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对对对， 从男女老少到就是学生还是上班族，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琼瑶，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琼瑶的电影呢，也是给我们从小这个爱情观立了一个 flag 的那种感觉。 我们都是受他启蒙的爱情， 对对对对， 是吗？ 多少都会受一些影响。好的，那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吧。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再欢迎回来，今天的第一条麻辣烫呢是什么呢？ 是人大学生合唱啊，我爱你中国火了。那原唱的汪峰呢邀请他们去演唱会， 是在校内的餐厅啊。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视频，究竟是怎样的演唱让汪峰亲自发出了邀请。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可能现在有点问题，我们先来聊一下吧。 好的， 这个一群学生深情的合唱我爱你中国 刷屏了网络。 对， 而且这个原唱我们都知道是汪峰嘛。 我觉得打动汪峰的肯定不是他们的颜值有多高，或者是唱功有多好，肯定是大学生那种蓬勃的 朝气 打动了汪峰， 打动了他。现在我们的视频还不可以是吗？ 对，我们那个可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这个网上搜索一下。 好的，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第二条，好吧。 第二条呢是杭州的11中食堂进行升级了，升级的不是菜有多好吃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升级的是刷脸就可以点餐支付。 这么神奇吗？我觉得食堂真应该升级一下这个菜的品质。 对，我也觉得好像这个技术好像没有升级菜更来的实惠哈。 刷脸 对吧， 点餐支付，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磊给我们讲一讲。 好，那在食堂窗口完成人脸扫描之后，屏幕就会出现这个套餐的种类、账户余额等等，等阿姨配好菜之后呢递到窗口，过程不超过8秒，系统会根据学生每日的就餐的情况，还会生成营养报告发给家长。据说接下来呢还会生成一些刷脸考勤等等这样高科技的。 我最近在那个电视上面也是看到了，不是电视上面，是微博上面也是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说以后这个大学里我们都知道经常会有人就是找人点到嘛。但是现在有了一个神器，就是让你刷脸，就是你再想让别人帮你点到根本不可能， 必须本人来才能够完成你的考勤。 我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不了未来就出现那个人脸模拟机或者人脸模拟器，直接做一个面具去帮忙刷脸很有可能。 是，就是你给我挡一下，我给你出一招是吗？ 对，总之这个事儿我觉得 上游 记考勤这个问题嘛， 对对对， 学生跟学校还是会继续斗争下去。 没错。 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呢是不靠颜值靠才华呀，这20岁女大学生呢拿下扑克赛中国的冠军，是什么情况呢？是有图片吗？ 图片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大学生拿下扑克赛中国冠军也是很了不起啊， 很厉害， 也是一个美貌与颜值与 智慧共当的一个神奇的女大学生。 是的，她是电子科技大学啊，英语专业的17妹啊，近日呢拿下了 JPL 全球扑克联赛的中国站冠军，明年呢将代表中国到美国参加全球的总决赛。她说呀，这个德州扑克跟美貌运气没有多大关系，是要不断学习的智力的竞技，还是考察我们的智力的。 对对对，能够考察我们各方面的这个脑力的运算呀，以及等等的智力问题。 你说一个玩儿哈，都能玩成这个全国冠军，甚至还世界冠军。 是啊， 所以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个很神奇的阶段啊。 对， 那个你既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去上课，不要逃课，毕竟这个才是大学的主要的内容。 没错没错。 那麻辣烫呢就是这些，下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下午茶。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小磊。 是的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梦。刚才一开话筒给大家咳嗽了一声，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注意保暖， 因为一梦已经感冒了。 对，最近天气越来越冷啊，很多爱美的小女生穿的太少就感冒了，是不是 没有憋住啊，刚才一下给咳嗽出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今天我们女神下午茶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聊一聊我们那些年看过的琼瑶剧啊，情深深雨蒙蒙等等等等。 我们来数一下吧，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琼瑶剧好吗？小磊先说来。 那肯定就是一到寒假暑假就会在芒果台热播的一个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轻功戏吧。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好的。其实还珠格格也是分了一二三部。 对，还有 新 拍的。 新翻版的啊。好，那其实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赵薇和 林 心 如 那一版的。 对对对。 好，我说一下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琼瑶剧是情深深雨蒙蒙。而且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感情上面的一个启发的一个电视剧。 你能说说你启发的点在哪儿吗？那部剧啊，可有的聊啊。 是有一点，就是是确实是有的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看这部电视剧就知道啊，我觉得爱情呢一定要是两个人互相付出，无条件的去付出，不应该计较那么多。 那你让那个剧里面的如萍跟依萍情何以堪，对吧？有一个被甩的，遇上了一个咱们现在的词应该就算渣男的那个何书桓，又喜欢这个又撩那个，哪个都没弄清，结果伤害了两边。 是，但是 对不对？ 最后还是选择了依萍嘛？ 对 对对对， 电视剧里是这么演的。好，我们说一下天一有什么喜欢的？ 你们说的这两部剧，其实我都看过，我也挺喜欢的，也是我在学生时代看的戏啊。还珠格格应该是我在小学，然后《情深深雨蒙蒙》应该上初中了吧？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两部戏，然后我印象中还有像小的时候看过的《一帘幽梦》。 一帘幽梦， 对，还有印象不是那么深的，但是真的很小的时候看到那个《青青河边草》，尤其那个歌的，因为那个太洗脑。 青青河边草， 嘿，对吧？他有个那个嘿。然后还有再早一点的，可能《婉君》，这就是比《青青河边草》还要再略早一点的也看过。 还有像更早的梅花三弄等等。 梅花三弄要提，那个时候当年火到不行。 是吗？ 对，它有三部嘛，有这个水云间、鬼丈夫，还有梅花烙三部。这个当时应该是掀起了中国的收视热潮的一个那个琼瑶剧。 对。其实刚刚一梦说到《情深深雨蒙蒙》，就我在之前的了解当中才知道，其实这个剧呢是一个琼瑶之前拍过的一个老电视剧的一个翻版。之前的老板呢叫烟雨蒙蒙， 烟雨蒙蒙， 对， 是的。 然后 那个好像是在台湾播放的那个时候， 大陆可能也引进过，不过是非常早期，并且 非常早期 ， 是的。而且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还是《情深深雨蒙蒙》，因为我真的，我现在到现在我都。只要看那部剧，那些台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来一段 最深的。 而且不仅如此，我就是里面所有的插曲我都会唱。 啊、哦，哼哼两句呗。 真的都会唱。 然后就是想不起来了，是吗？ 然后就是不唱。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刚才也是说了嘛，我今天是 嗓子不太好， 嗓子不舒服，等下次有机会。 对，说实话，我觉得琼瑶剧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咱先不说这个剧的水平拍的好与坏，里面的歌是一首赛一首的好听， 是 几乎每一个电视剧推出都能推出一首当时比较红的歌曲都带得出来。 对，没错，就特别的经典。 但我们刚才说电视剧里面每一首都有，每一部电视剧都能挑出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 对，其实这么多年过去，可能有一些缠绵悱恻的浪漫故事我们都忘了，一些情节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就一唱那个歌曲或者一提歌曲，大家的回忆都翻涌过来。 对， 就是歌曲比电视剧还能让人记忆深刻。 嗯，是，就比如刚才小磊说的那个《还珠格格》，那最著名的就是动力火车的那首《 当》。 对，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是吧？这首 没了，这就没了。 不唱了，天一可以唱，天一唱歌很好听的。 没事儿，你不唱 咱们有原唱是不是今天？ 对，我这有这个现场版的当，我们可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刚刚没有听够的， 一起回忆一下这首歌， 对，我们一起来哼唱一下哈。 嗯， 春夏秋冬我们红尘作伴。 回来，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就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当年是琼瑶阿姨这个 还珠格格 当中的主题曲。 对，这首歌啊，你看我们现在听着就想起当年的那个回忆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当时我记得上小学，我们这个电视剧火到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方便面里面，那时候不叫方便面，叫干脆面，里面会有张卡片，就是这个剧中的剧照截出来的那种小卡片，一做成一寸扑克牌，就为了收集全这个牌，我满桌箱里面全都是没有吃的那干脆面，就是太火了，太喜欢这部剧了。当时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当时有一个班里的一个party 吧，算是一个，然后要求每个同学都有一个才艺的展示，然后呢我就没有什么特别会唱的歌，然后一想，最近看《还珠格格》看的挺多，要不然就唱当吧，这个词也会啊，旋律也会，然后就和同学一起，两个人一起唱了这个当，然后我记得唱到最后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一起唱了，就是特别的有气氛。 这首歌其实很有感染力的， 歌词写的也特别感人。 特别好，就是当我们刚才放的这段视频呢，应该是某个节目当中的一小段， 的现 对现场版 一个现场表演，我们看到那个台底下的那个观众都 热血沸腾， 是热血沸腾，就是能感受到他们就是真的是对这首歌是记忆犹新。 没错，可以看我们这个视频能够看到的朋友们也能够看到刚刚的视频，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站起身来一起摇晃，随着这个旋律。 对，但可能你们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他写词的这段故事啊，就是琼瑶的歌曲都是他基本自己填词，他写的这个里面大家这个感觉会听到有些歌词写特别缠绵悱恻，像开场唱的那一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刻，当河水不再流，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对吧？写的感觉特别情真意切。 对， 但你们知道吗？这句子出自古诗，它是出自古诗十九首的上邪，跟你们说一下这个原诗，你们就知道这个歌词从哪儿来了。 好，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天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对吧，这几句词其实在电视剧中也有， 当时紫薇对着尔康说是 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 才敢 与君绝。对，其实琼瑶本身她的这个古诗的词的功底特别的深厚，她也受她妈的影响，可以说琼瑶是个偏科的学生，她的其他可能数理化学都不太好，但唯独语文学的特别好，所以她现在的很多影视剧里的歌词啊，大家都能仔细去查找，都发现她是有出处的。 对对对， 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开场提到的一个另外一个琼瑶代表作《梅花三怒》，里面有首主题曲，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就姜育恒唱的《梅花三怒》。 没有。 红尘自有痴情者。 哦，我听过， 听过吧？ 听过， 对吧？ 是很老了，就是听过。 对，里面 也这个歌名有点陌生， 可能跟你们这年代有点差距。里面有两句歌词，我觉得写的也特别好，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对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对，在其实金庸的戏里面他也用过这两句词，在那个神雕侠侣里面那个李莫愁那个奔向火海之前转身回头说的也是这两句词。其实这个好像形容琼瑶的剧特别合适两句词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因为琼瑶的爱情里面都是这种缠绵悱恻，轰轰烈烈，但这两句词其实也是出自古诗词。这是摸鱼儿燕秋词里面的两句，这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就是没有改动的。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燕几回寒，欢乐多离别苦，此旧中更有痴儿女。其实这是这首词它形容的是那个天上的燕子，一只死掉了，另外一只也去殉情，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写出来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是这么来的。但是特别适合形容那个琼瑶的这个戏啊，他写的也是这种爱情，就生活中不太会遇到，但是在戏里面写的特别激烈的那种。 对，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当这个《还珠格格》，我记得就是好像是当时琼瑶对于《还珠格格》并没有太用心的去制作这个电视剧以及歌曲，所以这个很多歌词呢，就是用他之前的文学功底 填的一些词，就刚刚天一说的用了一些词，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能火遍东南亚，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 荫。 对 对，当时其实这个戏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应该是叫我们吧，然后就是用的刚才当的同样的词，换了个不一样的曲。 对 吧，其实这在琼瑶的电视剧里中是绝无仅有的一种情况，很少会这么糊弄歌词，但是没办法，这部戏太成功了， 没想到就这么火了呀。 对 太火了，真的是太火了。而且他之后进行了翻拍，我一直都觉得这种翻拍无法超越经典。 对， 我觉得没办法，因为他处在一个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时候可能中国还没有追星和偶像剧这样的一个概念 的 时候，这部戏横空出世，终于在亚洲出现了这样的几个明星，他们火的程度是家喻户晓，并且是可以用一夜之间来形容。 对 吧， 一夜之间爆红。 对，而且这部戏不同于琼瑶的其他戏，它没有那么苦情，它更多的是欢笑。对吧，他那个小燕子在里面那个角色就是状况百出的一个， 改之前那悲剧风格。 对，然后这里面呢有紫薇这种跟蔷薇形成强烈对比的一种性格的，就是温文尔雅满腹诗书的一个才女形象。 是 这样的冲突在琼瑶的戏里面好像也很少，像《情深雨蒙蒙》里面好像虽然性格有差，但是女生的类型其实都是那样一款。 对 吧，有一定的出身，然后有一定的学识，很少出现像小燕子这样的一个就是草包的形象。 其实这些歌曲的背后的故事也非常的迷人。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些电视剧背后的动人的故事。 好的，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您也可以在一直播里进行视频的收看，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今天还是有请到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欢迎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两位主播的好朋友，今天嘉宾天一。 嗯，那我们刚刚聊的是琼瑶电视剧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刚刚聊的呀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动力火车的当。 那天一还有想补充的东西吗？ 他的歌曲其实很多都有跟故事词有关，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当，对吧，有梅花三怒，还有一首歌刚才其实开场的时候小磊也提到了，就是青青河边草里面的主题曲青青河边草。这个歌曲的他，我觉得小磊可以唱两句这个歌词啊。 我就会一句，你可以配合我。 你要唱哪句？ 青青河边草， 悠悠天步。哎，你调太低了。 让我起高一点。 咱俩别唱了， 我觉 得这个 听一下， 对，让我们大家听听原唱吧。 大家现在听的呢可能觉得，这不是青青河边草啊，不要着急啊，这是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里当中高胜美和一个男歌手一起合编的一首青青河边草。我们来听一下新版的一个青青河边草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刚才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高胜美和一位新晋歌手一起合唱的《青青河边草》，是来自改编 版 的。 对。 对， 你觉得这个好听， 好像跟我们原唱想象的那个回忆中的旋律不太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 对，还是原唱的旋律好像是更符合 加入了这个现代的， 对，更是符合我们记忆中的那个旋律，这个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而已。 嗯， 对，他这几句歌词也很有意思啊，你看他的原唱的歌词是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不倒，有点像我们有一首歌，就是 野火烧不尽 春又生，对，那首诗词，对吧？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它是古乐府一首诗当中，古乐府词当中一首，这首词呢叫做《饮马长城哭行》，这个原词是这样的：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昔宿梦见之。哎，这是他这个原词啊，其实跟歌词也很像。他第二段就是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其实跟刚才那个古诗当中那个意境其实非常相似啊。 嗯 而且这部戏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女主角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琼瑶女郎的那个风格。 对， 之前琼瑶女郎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梅花三怒好了， 哎，我这有照片， 有照片是吗？可以看那时候女主角长什么样啊？ 哇， 这个因为我这看不太清是哪位女主角。 小磊可以把那个往这边移一下。 好的， 这是陈德容。 哎，这陈德容， 陈德容也很漂亮。 还有这一位， 这是 这个天一认识吗？ 哎，这个就是《青青河边草》的那个女主角。叫月什么来着？月明。 对，我也有点记不太清了。总之，她的形象我是能记得住 的。对，她的形象为什么说不符合琼瑶女郎的形象？大家看熟悉的赵薇和陈德容啊，她们都特别擅长一点叫什么呢？又能哭，而且眼睛又大。 对对对， 是那种眼睛大大的美女。对 对， 但她的眼睛呢，咱不说实话，不能算小，但是跟我们之前的那几位美女，其实照片可以对比一下啊，就没有那么的大和有神。然后当时琼瑶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当时就在想，哎呀，这个女生好像不太符合我的这个形象，就让她下。结果这个女生在台上就是跳脚就说了，凭什么一定要大眼睛？那时候大眼睛才能当女主角吗？ 对、 哎，这时候熊觉得这个女生有点个性，然后一来二去选了她当了《青青河边草》的女主角，并且后来还给她演了另外一部戏，就是那个刚才说到的《梅花三弄》当中的鬼丈夫，就第二部那个女主角也是由她来演的。可以说就是借由她的这个角色，让她一步的让这个演员啊登上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电视剧的舞台。 没错， 而且她不太会哭，就是她的 冷的吗？ 对，她开始为什么说不会太会哭呢？就是像陈德容的哭哈，给人感觉梨花带雨。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紫薇，就是林心如演的那个紫薇，和小燕子，赵薇演的小燕子，他们都是大大眼睛，特别会哭，一哭那眼睛是一串一串往下掉， 对 不对？还有像《青青河边草》另外一个女主角金明， 对， 现在她当年是个童星啊，她哭也特别有特点。他那个哭啊，像小黄豆一样从眼睛一滴滴往外掉，所以哭的大家觉得楚楚可怜。偏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女主角应该叫月明啊，没记错的话，她呢哭起来就有点吃力，因为她不是属于那种情绪的人，但是她为了要进入这个情绪啊，也把自己折磨得几近崩溃，导致她演完了那个鬼丈夫啊，很长时间出不来这个戏，就她的情绪一直陷在这部戏里出不来了。其实所以说琼瑶戏之所以好看啊，也跟这个女主角对这个角色的塑造有直接关系。 我们刚才看了一些片段啊，我觉得让大家就是尤其是90后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应该还是《情深深雨蒙蒙》。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吧。 珍重珍重。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再三说这别送别送。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离别的一梦总会重演，你几乎把手儿挥动挥断，可是列车能够把你带回，我在这儿痴痴的盼。你是想何方我不管不管，请为我保重千万千万。 好的，欢迎回来。您刚才收听到的呢是这个来自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一个插曲，叫离别的车站，是来自赵薇的。而我刚才一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就忍不住有点小泪光，就很怀念那个小的时候看这部剧的时候。 对， 尤其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舒桓和依萍的爱情是很震撼到我的。 很震撼到你， 可能那时候我还小。 对，其实他的确，他们这个感情很缠绵悱恻嘛，尤其是依萍、如萍和这个舒桓三个人的这个三角之间的这个感情很纠葛啊。但大家看到，之所以这块戏写的这么的深刻，大家可能不知道，想象不到琼瑶有段经历跟刚才那首歌特别的贴符。他刚才那首歌是描写两个恋人在离别的时候一一送别的车站那个场景，对吧？ 对。 其实当年啊，这个琼瑶18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大他很多，大概43岁的一个老师，就不是大他43岁啊，那个老师当年43岁，那个人叫蒋仁，这是他的语文老师。刚才我可能也跟大家简单说过，说琼瑶啊，什么科目都不太好，但语文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可能他语文老师，他可能天然的有这种亲近感，因为他文笔又好嘛，他就喜欢上了这个语文老师。但大家想想，即使放在现代咱们的环境当中，好像这么年龄差距这么大的感情，也不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对吧？ 对， 都觉得奇怪。所以当时他家里面就极力阻止，他妈为了这件事还闹到了学校，导致这个蒋仁没办法，就只好辞职了，离开了当时那个他们的学校。所以当时琼瑶就跟这个蒋仁说， 那样一年之后咱们俩在车站相见，就写信啊、 嗯、 就说他们俩在车站相见，就是那个时候熊瑶已经要马上要高考了、 啊、 所以呢就迫于家里压力分开之后，但两个人还有感情嘛，就有这么个火车的车站之约。 嗯， 就一年之后的那一天，熊瑶在家里面没有敢去这个车站、 嗯、 当时他心里面就想，哎呀，不知道那一天蒋仁有没有去车站等他，也不知道那一天蒋仁过得怎么样。他在家里面就是恍恍惚惚把这一天过去了，但他心里面一直挂念着当年的一年之约。 哎，我特别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当时他自己高考失利也很苦恼、 嗯、 加上家里面的阻止， 嗯， 加上这个家里面的阻止对于他那个你想十八岁的熊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对， 像孩子都不是很成熟，家里面这么反对、嗯、当时他也很害怕 纠结， 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一段感情，一段师生恋、 嗯、 他也可能在感情当中他有自己迷茫的时候，他虽然很想念蒋仁，但他当时却不敢去面对、 嗯、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首离别的车站就让我想起了琼瑶这一段曾经跟车站相关的经历、 嗯、其实我们不管是在上周或者上上周我们说到的金庸先生，还是这一周我们聊到的琼瑶阿姨的这些剧，他们都是将自己生活当中经历的真实的故事、 嗯、 写入到他们的这个故事当中，然后让我们世人所看，然后让我们去理去了解他的一些心酸的一些故事、 嗯、 他都写到这个剧中和书中了嘛。 对， 也非常谢谢琼瑶阿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看的剧和好看的书。 是的， 嗯，那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天一。 是的、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秘密花语的主题呢，是你从你从之前的感情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对，因为我们刚刚上半段聊的琼瑶电视剧的一些电视剧以及一些情节，其实这些电视剧以及情节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感悟，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感情当中也会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是的， 嗯、 你看我们在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那个赵薇， 哎、 就是依萍扮演的，就是赵薇扮演的角色是 依萍 吧，陆依萍，她和何书桓一开始的感情也是啊，天天吵架啊，你 有点利用和报复的开始， 不让我，我不让你的。 嗯、 但是当 时、哎、他俩还好吧？他俩开始很甜蜜， 是很甜蜜。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有心机的，刻意接近何硕，想要把这何书桓从那个依萍就 如 萍从如萍手里夺过来， 对， 有点是这样的阴谋的开端的。 后来发现才真的深深爱上了， 后来发现这个阴谋成了真真爱。 但是一开始依萍的这个角色，他是很倔的一个角色， 很倔强， 很倔。只要是关于到他的妈妈，或者是关于他 家里 的一些利益，他会特别特别的生气，而且会立刻跟书桓吵架、 嗯、 但是我们看到在书桓就是离开他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了如萍之后，他再回过头来找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变了一番、 嗯、 他开始慢慢的去体谅书桓，去站在书桓的这些角度去看、 嗯、 所以就是这，我觉得这是依萍在他的这个感情当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对， 倒不一定是之前啊， 我觉得就是有一段，刚才在开始节目之前我跟小来看一段经典的台词啊，就是依萍写那个日记写的是这样的，书桓离开的第一天 想 你，书桓离开的第二天想他 想 他，书桓离开的第三天想他想他想他，我们大家笑，就可见当时的那个角色是多么的去思念自己的这个爱人， 情深意长的一对。那我们自己又从自己的感情当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一 年纪最大的我是吗？我这样说吧，我的感情经历不是特别的丰富，但是我有一段经历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在感情当中会变得有些敏感，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脆弱，或者说情绪失常，这是很常见的。尤其是我是哪种性格，我是喜欢，如果说我觉得咱们俩的感情出现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状况，我会去加倍的付出，就是用尽办法对你好，以此来觉得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更稳定，因为你要回馈我嘛。后来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感情当中你特别无怨无悔的付出，其实是给对方一个特别大的压力。其实好的感情一定是双方互相给予，这样才是一个稳定的合适的感情状态。一方面的无限的付出往往会给另一方造成负担，反而是感情的天平倾斜了，不利于感情的长久。 对， 所以这是我的经验。 这是你的经验。 我的经历。 好，你的经历。小磊呢？小磊有什么经历？ 我觉得因为毕竟经历的不太多哈，但是从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当中他们的经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当中，我觉得一个学到的就是一厢情愿的结果呢就是愿赌服输。就是如果一厢情愿的去喜欢某个东西的话，然后别人又不会为你所动容的话，然后你还是去坚持以及去付出的话，最后还是你去认输。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 怎么感觉小磊有什么故事没讲完呀？你怎么就输了呢？ 没有，就是哎呀，一个从大家的一个感情当中学到的吧。 从大家的感情。 愿赌服输，我是觉得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心真意喜欢上一个人，并且不计后果的去追求了，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你毕竟真真实实的爱过，那这样一段感情还是值得被你自己所纪念的，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你看我解读完之后，有没有这段感情高大上了？ 很升华了，也是。 升华特别好，是不是？ 是的。就听了二位刚才说的这个自己的从感情当中学到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吧。 说说一梦的吧。 我其实感觉啊，这个感情当中一定不要有欺骗吧。不要有欺骗。 善意的谎言呢？ 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有，但是我觉得不要有欺骗， 别恶劣性质的欺骗， 不要有恶劣性质的欺骗。其次我觉得两个人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我觉得都应该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觉得你是女生就理所应当的去作人家。 有道理。 对， 一梦这么说看来是自己有过什么经历呀、告诉自己以后不能在感情中那么作，对不对？ 是的，没错。 对，你的经历告诉你， 女生就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时候都会难免觉得哎呀，反他是我男朋友，哎，他就应该宠着我，就应该让着我，就应该爱我，就应该哄我。 所以说一梦曾经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作完之后再把男朋友作跑了，是不是？ 真是烦了，你知道吗？对，所以一定要女生要切记不要太作。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提升自己，不要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 没错，而且在一段感情当中不要想着一味去索要东西， 索要 一些什么东西，要学会付出一些， 也要学会付出。是的，那其实女生的话，一个女生她努力是最美的，对，所以她应该提升自己，让自己更有内涵，不能让这个男生只是喜欢你的外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这我觉得这个都不会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可能是这种，就是当人都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共同进步，对吧？那个理想的状态叫做更好的身，你的身边有个更好的我。所以我们会更建议一个我们更好的未来。 是 这样的感情应该是我们都羡慕的一段感情。 没错，因为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都是一个不完美或者是不完整的，只有两个不完整的人生拼凑在一起才可以走出一个完美的人生。 对，而且你要相信啊，遇见每个人都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是的， 不管他好还是不好，都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生当中一个成长非常重要的经历。 没错。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女神下午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天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活力榜，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明天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拜拜。 来不及觉察，沉入烟，消散在这安静下。